唔係，即係在佢嘅立場嚟講咧，其實佢唔識你咧，或者係你唔表示識佢咧，對雙方嘅著數都多啲嘅。 啱、 嗯。咁如果喺街見到，咪就係微笑點下頭咯。嗯、即係再唔會話翻到去以前話誒、 我講單嘢俾你聽，一定要插我嚟、嗯。話說無線咪一個明星，我識嘅。 哦，係啊。 啊，我話俾你聽，我識佢嘅時候係佢冇錢，我有錢啊嘛。 嚇、 啊、識佢嘅時候。嗯之後就係佢有錢，我冇錢啊嘛！ 啊 我話俾你聽，有一次喺尖沙咀撞到佢，佢同埋成班闊太一齊。佢喺一間 salon 出嚟啊，剪完頭髮一出嚟，好似我而家同你咁樣樣。你知唔知道我做過咩動作呢第一時間擰住面即刻走。 嚇、啊！ 咁咧，阿寶寶龍就問我：你做咩啊？我話：你睇下阿邊個喺度？咦，佢係喎，咁快走啦咁樣。咁點解呢第一，你唔知道人哋有冇狗仔隊嗱？佢嗰陣時做緊明星兩套戲上緊啊！人哋影到你同人打招呼，人哋點應你先？第一、嗯，第二，你保存自己嘅自尊嘅時候，如果人你叫佢唔應你，你咪好撚魚。第二樣嘢，如果你叫佢，佢用好冷淡嘅方式回應你，你啊都好撚魚。但係如果人哋真係回應你，係好耐冇見咯，狗護士側邊嘅人問佢，你仲魚？喂，邊個嚟㗎？咁你就死。咁所以要大家好過啲嘅時候，第一時間令你唔走。 係，同埋係你唔會攀談， 啱啊， 即係咧，到時就已經係攀談啦。即係咧，只有一個情況，即係咧，我身邊都有啲，其實咧，身邊都有啲好有錢嘅朋友嘅、 啊。 我朋友佢係呢個一個銀行嘅太子嚟啊。係。冇啊，即係大家，即係佢其實，即係佢個平時，即係佢家教係好好嘅。係。即係有一啲有錢人嘅家教係好嘅。 男定女嚟噶？ 男仔嚟嘅。特別咧係佢細個嘅時候咧係即係。咁你成個 family 咧都可能有錢，啊、但係你可能有啲窮嘅親戚咁樣啊嘛，俾個窮嘅親戚湊大嘅，所以個細路仔咧好有家教啊。咁你有時大家即係咧，大家傾開偈，佢係一個好好嘅人嚟嘅。係、啊、你就即係、就是、你嗰時候你咪就會同佢做好朋友咯。即係、就是、你或者同佢一齊嘅時候，你都同你就唔會諗一啲同錢有關嘅 issue 咯。係咁、啊、但係咧，如果你係譬如同呢、這個一啲在你認識他的時候他未有錢的時候你認識了他一段時間他發展大的時候大家頓時沒有話 沒有話談的沒 有話談的即是在我這個長大這段時間裡面這個經驗都有試過幾次 我告訴你聽等於我們那行的嘛嗱阿牛醫生你認識他真是醫生來的嘛、我們這行很得意很喜歡跟醫生攀龍附鳳為什麼呢因為做事的時候方便嘛你是醫生我有什麼時候揼鳩你心口有什麼時候幫你補鑊到你出來掛牌還壞屌你老闆我整家人就找你看兼不給錢嗱通常呢啲人就做咩呢攞着數因為你發達啦嘛你係醫生你有水嘛我咪嚟你身邊攞着數點解牛醫生可以同我做咁耐醫生呢我話俾你聽我咁耐未揼過牛醫生心口真係㗎、 嗯、 即係我好老實講係阿妹上次去睇醫生卡囉即係碌嗰啲醫療卡囉咁啊好多時候我都唔會揼牛醫生心口因為大家朋友嗱如果我哋要做朋友有幾樣嘢嘅大家唔談利益但我哋喺呢個社會上面好難㗎我哋大家一出嚟嘅時候就係一個價錢牌㗎啦。如果唔係啲人唔使買名表，唔使買名牌衫。係係係。因為我要掛個價錢牌俾人知我值幾多錢，我喺呢個市場上面嘅定位係啲乜嘢。如果唔係屌你老味，我去飲著短褲啦，啱唔啱先？我有內涵啊！屌你老味，我雖然個外表唔得，但係我有內涵，我係才子，人哋會鬧。係 係。 啱唔啱先？呢、這個世界係咁，先敬來衣後敬人。你個價錢牌掛出嚟已經唔係呢個價錢牌，已經係往呢度特價嘅時候，人哋唔會覺得你高檔。一樣啫嘛。咁所以你話，即係我哋喺人哋有錢嘅時候，即係阿牛醫生咁樣。咁樣計嘅，咁因為我唔搭阿牛醫生心口，我亦都同佢唔係個關係掛喺價錢裏面我哋只談純友誼，即係有咩咪傾啊朋友，即係傾啊大家生活上解決嘅嘢先，錢銀嗰啲唔是但咯。同埋有好多人嘅心態唔係，哇你醫生食飯，喂屌你老咩你請啦，喂屌你老咩我哋去呢度食啊，嗰度食啊嗰度，咁我又唔會作高呢啲，但係有好多人唔係咁睇噶嘛。即係你個價錢擺係咁，屌你老尾咪梗係咁。即係喂，你梗係要使呢啲㗎啦，啱唔啱先？你個價錢擺掛一千銀都冇理由帶你去食啲五蚊粒魚蛋係嘛？屌五蚊魚蛋粉嗰啲冇理由㗎嘛。但係呢個世界好多人就唔係咁睇啊。 係係係，即係唔幫你使錢，仲覺得唔俾面你添。 係， 會有咁嘅人 啊。咁所以屌你老尾，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想同人做朋友，想同一啲有錢人都做到朋友，第一大家真係唔好企喺入。用錢銀去到掛税先， 但呢個世界好難㗎。 不過咧，我就聽過有個 sales 講咧，咁佢做地產嘅，佢就講過有個説話，佢話咧，佢哋做呢行冇得唔同有錢佬做朋友，因為佢自己只可以喺有錢佬身上邊揾錢，同窮人係揾唔到錢噶嘛。佢話同有錢佬做生意，即係佢話其實佢識咁多有錢佬，有錢佬都係好悶嘅，身邊好少朋友，有朋友好少講真話，或者咧擦鞋嘅時候咧，擦鞋嘅技術唔夠高，即係大家你又有錢，我又有錢，我不過少你少少嘅時候，炒你把撚咩？ 啱啊！ 咁所以咧就佢就會覺得其實同有錢人做生即係做朋友咧唔困難嘅。咁但係你就要有多啲自信心。咁好多時咧，我哋做唔到朋友嘅原因咧，即係或者你同有錢人，你覺得佢有緊錢之後，我哋唔可以同佢再做朋友啦。其實好多時都係源自自己本身嘅自卑感。即係你譬如話，你上次見到啊邊個？即是 TVB 明星仔、你要走的時候可能有些部分都源自自己個人的自卑感、因為你擔心你不是一個有名望的人、於是呢他不知道怎樣介紹你、是吧、即是我想有時都是這樣的，即是有時跟、很多人出去做事都有這個問題，即是人家明明在公司呢可能是做一個助理入邊經理，做經理入邊總經理， 啱啊！同埋做老細嗰啲，次次話俾人聽做助理咯，屌佢老，我識幾個大有錢佬咪咯。 所有有錢佬咧，佢都有個特點噶，就係張卡片冇名， 冇名噶，冇 title 咯， 冇名， 冇 title， 就 係 得 個 電 話， 得個電話，呢個冇 title 啦。咁有時就係佢哋有個諗法，知名不舉。我有名嘅時候，我使咩話你聽？ 啱， 係咯。即係如果既然你唔識我，就冇謂識啦。 啱。 即係咧，我就咁睇咯。即係要其實即係去到我呢年紀啊，要克服呢個自卑感都唔容易噶。因為你都知道啦，大家行出嚟嘅時候，你知道我已經都唔係著得好靚噶啦。啱。跟住然後要去處理呢種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即係呢種人際關係裏面咧，你都會覺得我已經唔夠手腕去處理佢啦。因為佢可能佢嘅談吐啦，佢衣著啦，佢唔會再同你講以前嘅故事啦。你睇下因為嗰啲嘢講多都冇係。係啦，你同佢即係咧，對於一個揾緊錢嘅人嚟講咧，佢就會覺得啊，同你傾偈有咩商機咧？ 啱。 可以解決到即係點樣可以增加佢嘅收入咧咁樣。咁你去開始感受到咧，你做唔到呢個部分嘅時候，你同佢就再唔係朋友。 啱。 係啊，你覺得我喺佢人生裏邊我已經冇利用價值啦。 啱。 你都好清楚啊。即係所以發達冇朋友咧，其實有時一方面係佢。係啦，佢亦都可能。 我覺得一方面係相對㗎，即係你諗下呢個世界上面嗱，香港是一個經濟型的社會，你不要告訴我聽，屌你老味，香港不是，我好 是農業社會， 我好撚即係爭咧柒頭皮講香港環保，得閒叫你去種菜，你玩嘢咩？你唔好玩嘢啊！ 種菜可以係嗜好嚟嘅， 即係你真係唔好玩嘢啊！呢、這個睇下香港係商業社會嚟噶嘛？咁你大家喺一個咁密集嘅商業社會，我想同大家講，香港嘅股市開幾多個鐘頭啊？朝頭早開10:30、9:30啊？ 十点， 之后12:30休市，之后就2:00开市，就4:30休市，即系开咗几个钟头。屌你谂下，咁快嘅时间，佢要咁大嘅上落，当中嘅竞争系几大？你即系我哋已经系一个咁快嘅商业社会里边交往交手嘅时候，屌你老味，大家梗系讲钱啦！屌你老味，你唔通会讲心？ 可能同埋呢个即係事實上，如果佢係即係而家正在冒起嘅時候，佢嘅時間亦都變得好驚。 啱啊！咁我想即係你講啲廢話冇用啊！大家睇有咩商機㗎啦，啱唔啱啊？ 但不過我又想講一單嘢喎，就係咧頭先呢個係一個情況，即係大家仲唔溝通，但係其實雖然唔溝通都好，大家都係保護住，即係大家都係保持住一個關係嘅，就係大家見面嘅時候都可以打一個招呼，或者有啲咩時候，佢至少唔會傷害你。佢 唔 會向佢唔向壞嗰邊走先。 咁好。 即係如果你除非你話喂突然間出去認屎認屁啊，人哋可能見到人就話，唉呢個人就出嚟仲認屎認屁，唉今時唔同往日啦，你估你係邊個咧咁樣？即係人哋唔會向壞嗰邊走，係咪？咁但係我想講一件 case 咧，就係我有個老友。咁樣咧就佢呢個大家即係佢出咗嚟做嘢咧，就喺間大嘅 PR firm 裏邊做。咁啊，成日會 handle 一啲大嘅。 喂，你講起大呢啲公司，想買一間公司 Yellow， 你識唔識啊？ 唔識。 Y E L L W。 唔識。 Yellow。 Production 嚟啊？ 廣告公司嚟。 我講。應該我就知道有間叫 Gray 啦，就唔係 Yellow。係啊。Yellow 冇聽過。

咁我唔使啦，唔使啦，因為講真一句，我知佢，即係呢個人，我即係不嬲都同佢開聯絡，即係知，即係喺朋友之中聽過佢。佢嗰批酒杯係咩嚟嘅呢？就係、是、買咗某幾支嘅即係報紙賣咩六七十蚊嘅紅酒，咁咧就換撚咗一幾隻呢啲酒杯，咁啊多得滯，因為好多人搭佢買，咁咧佢又送俾我，嗰啲係玻璃杯嚟啊！屌你玻璃杯對我冇用啊！屌我而家唔用玻璃杯飲酒啊！咁咧佢就話：喂，唔係啊，啱你用啊！屌你你嗱個心不是味兒啊？點解呢？因為人哋睇少咗你，即係人哋仲覺得你係當年嗰個舊事，即係嗰種感覺係咁。 但有時候我都尷尬，即係咧。你好想話俾人哋聽咧，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影相啊，影相個闊度，即係咧個種類好廣闊啊，即係有人幾百蚊影一日， 啱， 有人幾萬蚊影一日，有人幾十萬影一日，即係咧價錢好大， 係爭好遠嘅。 即係咧有時咧，好似我哋而家啲親戚朋友話，哇，年尾應該好多結婚相影喎咁樣，有時咧你心裏邊都想話俾佢聽，哎，我冇乜點做啦已經咁樣，即係而家唔影呢啲嘢啦咁樣。咁但係咧，又自己又會覺得。啊，有啲忘本喎，因為你靠嗰嚿錢開始噶嘛，冇嗰嚿錢你今日都唔可以咁樣。 係 嚇，即係你人行過一條路，你梗係有啲唔好嘅嘢。係，即係一定係會由低賤開始噶啦。 係， 點解我唔可以做個低賤嘅工作咧？咁樣。係，咁但係你又而家又好想話俾人哋聽，因為整結婚相唔係一個光榮嘅工作嚟。 啊，冇講係啊，導演屌你啦！我話俾你聽，順哥，我覺得自己做導演咁耐最旺啊，同你一齊影結婚相。即係你諗下一個導演接待到影影結婚相，拍結婚 video 係幾撚接待嘅？ 而家為千零蚊 咁。係啊，屌你話曬都係個導演大佬。 即係但係你就會咁諗咯，即係呢、這個。你就會咁諗，即係以前你譬如話對一個讀書仔嚟講， 哇好撚大啊！ 千零蚊好多噶啦， 真 係 sorry， 即係千零蚊，你諗下。 喂，但係而家好多人都係靠結婚相養頭家。 唔係仲有幾多人做七十一？ 係啊， 23蚊一張啫嘛。 係啊，都係咁養頭家。 你揾緊千幾蚊又，千幾蚊又，想點啊？係 咪 啊？咁你心裏邊就會諗啦，唉，這個其實就係、是、個世界就係咁咯，即係你係由，即係你一定，即係但係咧，我哋就係咁啦，即係當你而家好嘅時候咧，你就想 就唔想人提起你以前嗰啲 以前唔好嘅嘢，係啦，即係或者你自己都覺得唔講錯，或者對佢嚟講冇嘢嘅，佢覺得影結婚相都好受人尊 等於一樣嘢啫嘛，屌你阿寶寶龍嗰次講開，即係我呢樣嘢我都成日講嘅，即係我同寶寶龍都雖然大家唔想回憶起，但係我哋都成日提起嗱。我而家好中意坐牛仔褲啊！你見我入店都搭牛仔褲啊！咁我買啲牛仔褲係好絕版，亦都係好限量嘅牛仔褲。我以前我識到， 但係限量都可以賣咁多條嘅，好犀 利！屌你老味，一個把我問佢，我上次問佢，你有幾多條啊？嗰條友以為我玩嘢喎，阿先生你試一條啊，買一條。我話唔係，我想問你，我倉有幾條，我買曬佢。嗰條撚咗嗰個牛 O， 即係個嘴個形好似佢吹簫咁撚樣。咁咧。話說咧，我以前同寶寶龍拍拖，我著嗰條牛仔褲28蚊啫，即係十零蚊嗰啲，即係我都講過好多次，我135買咯，即係真係窮到你諗下，我嗰陣時著啲牛仔褲，嗰個年代著紅色牛仔褲點解？屌你老味，因為紅色賣15蚊條啊！几卵得人惊你谂啊！紫色 T 恤衬条红色牛仔裤，屌你老味哇！真系个裤成咁卵样啊！屌佢老母，真系吓卵死狗！我记得我试嘅时候，仲要冇得试喎。即系你唔好谂住有得试我条牛仔裤。通常点咧？买大唔啱翻嚟点咧？个裤头乱晒噶咯，自己。 系 即系接埋佢乱晒，哇！几卵话卵突啊！真系恐怖到啊！屌你老味，真系唔敢出街。我都唔知点卵样解嗰阵时候够胆出街啊！屌你老味。喂，仲有一样嘢，顺哥，网友问啊，有个网友问咧，佢话开头听我哋嘅节目嘅时候咧，你讲嘢咧比较生硬一啲，观点与角度冇咁。切入得咁直接，但係點解而家好似突然間啪一聲開一竅咁？因為佢話好想學你，咁我就幫你回應咗下。 嚇點解？你 我睇下啱唔啱先，因為我想你親口回應啊嘛。因為你係一個比較慢熱嘅人啦。 講嘢 就我了解你就係一個慢熱嘅人，但係你嘅內涵同埋你的觀點與角度係不容否認，因為你搞咗咁多年學運，你喺我認識你嘅時候，你已經係一個好獨特觀點的角度。 咁睇講嘢呢啲嘢咧，就係講得多定少嘅啫。其實即係冇以前開頭唔慣嘛，嗰時候仲有牛喺度咧。 系啊 系 啊， 嗰时候牛喺度，牛啲，你知牛几捻激进噶、啊，屌咩？ 屌，不过佢系咪都系屌嘅啫嘛？牛 系咯、啊， 即系佢冇咩社会方面嘅 POV 嘅。 咁同埋讲真就系、是、 咁你而家年紀大咗咧，即係始終喂三年啦個節目。 你同埋好多網友讚你嘅角度係 你講緊，你講緊我哋平時咧，你見到年紀大咧，你見到啲阿伯啊石岸沉沉啊，你一定係。你年紀大，你啲怨氣多咗啊嘛！你後生好多嘢都樂觀嘅，哇！我第一定掂啊，然後揾好多錢啊， 屌你啦！諗啊！ 喂喂，唔係噶，咁你後生你梗係有啲希望啦，唔係屌你好快。 屌你老味，等於我嗰陣時識嗰條女啊嘛，扯下爵士啫，大學畢業一定會發達，屌你老味住山頂快 你 老母個閪啊！你老母個閪又發撚咗。 你發現好多嘢事與願違嘅時候，你個怨氣多咗啊，或者咧同埋咧身邊嘅關係轉變得好快。你譬如話你細個啊，有啲以前係朋友，後來就變咗敵人；有啲係同學，後來變咗對手。 唔係呢個係爭同學。 大家喺唔同公司，然後變咗上下手，然後咧就上下家，然後大家喺個大家同樣係賣做緊同一種生意嘅時候，原來價錢大家用喺度搶緊價。這個、 不過你我諗你會即係真係即係接觸得多啲、我哋係少啲，即係你諗下我哋護士畢業最多咪爭星啫。 你同樣係影相啊，有啲同學已經收緊幾十萬一個 job 啦。 哇，咁撚！ 你仲收緊幾蚊，即係幾千蚊一個 job。 屌屎忽嗰啲！ 你唔知人做乜？ 咁係啦，屌你都唔知人做乜。 唔係，就係、是、總之有。然後今日佢仲揾翻你轉頭幫我哋手，係咪、有啲可能係大家以前係同學，而家係你老細。 咁啊，你唔知人哋做過咩嚟啊？ 咁唔理啦，即係總之喺個關係裏面有好大嘅轉變。其實咧，人就係靠呢啲嘢成長。 咁啊， 你中間你由以前開頭好唔鋸啊，一定係諗住佢老豆同人含撚啊。跟住然後， 哇！你諗啲嘢咁撚樣。 咁咪你後來，但係你人會成熟噶嘛？ 咁啊係。 你慢慢睇到人哋身上邊有啲優點。 系， 當然啦，佢有一啲肯定係你有一啲優點佢冇，所以佢揾你做嘢咯。 啱， 優點學嚟俾人哋用啊嘛。 啱， 你發現佢缺點無數，不過人哋有一啲，人哋有啲事喺個思考上面有啲嘢。 啱啊，等於啲僆模啫嘛，佢冇腦，但係個波三六寸。 我呢、 這 個 斬俾你用啦。 今日同佢傾偈嘅時候，我發現咗，其實佢喺成個製作裏邊咧。佢唔係諗緊啲嘢點樣做好佢嘅， 係 佢係諗緊啲客嚟嘅時候究竟 點 樣舒服咁樣走。 啱， 係啦。咁其實咧思維唔同，我就唔同啦。 啱啊，等於導演同 camman 啫。嗱，啲人成日問我，喂 ，camman 揸部機嘅，咁點解 camman 唔可以做導演咧？大家喺條片裏邊嗰部角色就唔撚同。 係 導演係俾一個框架，俾一個方向你大家去行噶嘛，大佬。你 camman 就我話俾你聽啲嘢要乜，你咪煮啲咩我食咯。 係啊，即係有時講真就係、這個佢咧就係、佢可能會成功，可能會失敗，但係佢成功係因為配合到而家呢個世界。係個世界咧，可能係以前個年代，喂，你覺得啲人係都係食夠燒食夠雲吞。雲吞一定要散尾嘅，豬肉同埋蝦嘅比例係一定有一個穩定嘅比例嘅。而家嘅人諗嘢唔係， 你係咪有電話？ 等間先，等間先。而家個思考唔同咗。而家個思考就係覺得呢、這個地方唔一定要好靚。唔係，即係啲嘢食未必好，唔係，錯錯錯，有啲嘢食唔一定要好食。裏面唔一定要講手工，唔一定要用好嘅材料，唔一定要用好嘅師傅，但係裝修一定要好。 啱，最緊要耍舒服。 然後咧就最緊要咧揾啲大波妹。 啱， 即係其實咧就係咁。我幾乎我去韓國咧曾經見過一間餐廳叫 Hot Cheese， 係咩嚟嘅咧？就係入到去有啲女帶住個包嘅啫。就有巴，然後穿條短裙。 除唔除得 㗎？我唔除得㗎，就買咩薯條嘅啫嘛。薯條、豬扒、牛扒咁樣，二百幾蚊一包薯條嘅，港紙，港紙，好貴嘅。但係入邊有波體。 屌咁啊，手好得。 即係你唔知道，我冇入去啊，但唔知啲嘢好唔好食啊。咁咧，我想即係點講呢件事係個世界咧，大家個 consumption 唔同咗。你其實咧想食好嘢咧，我哋食都厭曬啦。其實即係今日。我去咗蝦仁道食飯，咁又係蝦餃燒賣， 但好唔好食噶？ 好食，咁但係好食咪就係、 是、咪有啲地方收你好貴都唔好食噶嘛？屌！ 即係蝦係一隻蝦，有個皮好食咁樣，即係牛肉係一牛肉咯。咁你即係而家你好失望啊嘛！即係如果你話唔好食嗰啲係咩牛肉，佢唔係粒啊！ 係啊！屌你老味，分子美食嚟咯！屌你老味，等於我嗰、那個屌你老味職員餐廳撲街食只糯米雞皮蛋嚟嘅！屌你老味，擺到明係壞咗㗎啦！屌你！ 我今次食第二次入去綠宇酒樓近排 啊， 請人食飯。 哇！你唔請我食？